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近日，意爱的艺术亲密全球影像艺术大展在今日美术馆2号馆开幕。展览以爱的艺术为主题，力图通过影像作品审视当下视觉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世界当代艺术史上四位重要女性艺术家，小野洋子、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草间弥生和翠西·艾敏的珍贵影像第一次在同一展览展出。一城三代运河的回响主题系列活动之书画摄影作品展览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办。展览展出了艺术家倾心创作的172幅书画楹联摄影作品，同时还印制了参展作品书画册。半壁江山铜陵飞山水画展正在杏坛美术馆举办。作为本年度的收官之展，画家铜陵飞为这次展览创作了近50件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分为山水清音、时尚清风、湖石透月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在造境与表现手法上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近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唐卡艺术精品展国内巡展北京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示由历届中国国际唐卡艺术节获奖作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著名刺绣、堆绣、镶嵌工艺大师制作的唐卡艺术作品。时隔25年，迪士尼宣布利用逼真的电脑 CG 绘制技术重新将狮子王搬回影院，并定档明年7月19号上映。这部电影版的狮子王由导演乔恩·法夫罗执导，仍然讲述辛巴复仇的故事。电影版中将由唐纳德·格洛弗为辛巴配音，碧昂斯为娜娜配音。将于下月14号上映的 DC 影片《网络迷踪》在 DC 迷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影片画面从头到尾都是各种电子屏幕，包括电脑桌面、手机屏幕、监控镜头等，用夸大的手法反映了当下多屏时代带给人们的困境。奇幻武侠电影《武林怪兽》将于下月21号上映。《武林怪兽》是一部拥有众多明星客串的合家欢电影，由古天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王太利、周冬雨、吴越、潘斌龙、孔连顺、方中信等明星出演。影片中的古装世界中，大家发现了一只小怪兽，然后都想去抢，看起来有点像另一部《捉妖记》的感觉。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家庭文化主题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将启动第二季节目，从明年1月5号开始，每周六在央视4套播出。本季的主持人由菊萍担任。第二季节目将突破单一的演播室环境，走入与嘉宾身份故事更为密切相关的第二现场，讲述家庭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3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 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是11月29号了，再有那么一天，离今年结束只剩一个月了。 是的，也就是日历牌马上就翻到最后一篇了。 没错啊，所以呢，在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一场考试。到了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 好的，五讲问答， 是不是马上要放寒假了，不得考个试吗？而且呢，这些题呀、有可能都是大家会有点觉得有点犹豫的题， 对，有点混淆。 对，我们出的题呢也非常简单，都是选择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几个选项当中犹豫的题。具体题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说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一块儿答题解题的全包园家居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主要答题的是他吧？ 我是来考试的， 他是解题的。 哦，他是解题， 他是老师。 哦，明白了。 考前辅导嘛，他就是辅导老师。 好，他算正确答案。 对对对，咱俩的我觉得可能是属于，可能知道点。但是呢，也每个人可能站的立场不一样。 明白，都有各有各的道理。 哎，尤其就是装修家装，这个题啊，所有的题都其实模棱两可。就不一定说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是这题我一定选 A， 不一定，得看哪个更合适。所以呢，我们会请蔡老师帮我们说一说啊，选 A 哪点好，选 B 哪点好，那选 A 哪点不好呢？选 B 哪点不好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好吧？在这个咱们先说今天的题之前啊，我也先出一题啊，就是刚刚也听广告了啊，说有没有办法能够用三天的时间快速的改善居住环境，把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一号新家推出了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让您无需再为老房装修而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无粉尘无异味，施工就像拼图作业，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繁琐的流程。咨询电话是0108553056，0108553056。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的出改造的效果图，而且要赠送价值298元的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前20名的签约客户呢，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啊，具体这个题呢，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疑问。明天呢，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就会来到节目里边，所以有什么问题，明天咱们再接着问。今天咱们先说的第一道题，其实也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 是的， 好多人都会想说，哎呦，到了这个季节，到底能不能装修呢？所以我们的第一道题就是，冬天到底能不能装修呢 ？A 是能 ，B 是不能。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块儿来答答题。也可以说一说以您多年的装修房子的经验啊，以您个人的居住的经验来解解题，您觉得 是能装修呢还是不能装修呢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其实原来我们就 聊过 这事儿， 聊过 是吧？当时蔡老师给我们的答案是能，肯定能， 嗯， 是吧，蔡老师？ 对，当时说能，现在依然坚持。 哦，哎呀妈，吓我一跳！ 哎呦，我也吓一跳，我还以为这题就变了， 我以为改了呢。嗯， 那为什么能？来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咱们说冬季装修，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温度。好多人觉得冬季这么冷，装修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嗯，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行业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冬季施工实际上最低的温度要求是5度，只要达到5度，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施工内容的。 嗯， 那么低于5度的话，湿作业就不能进行了。什么是湿作业呢？就有水泥砂浆的这种作业，比如贴砖，比如铺地啊，比如墙面的这种找平，其实这些湿作业可能在低于5度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但现在其实咱们只要是北京市区的房子正常供暖的话，冬季保持5度以上温度不是什么问题。 是的 啊，那个现在不是都要求达到18度嘛？啊，除非家里没来暖气，否则的话，我觉得达到18度以上都没问题。 嗯， 那就是说，不光湿作业没问题，其他的一些咱们就说吧，水电木瓦油这几个工种都可以正常施工， 嗯， 是不会受到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的。那么相应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冬天因为来暖气了，室内的这个湿度相对比较干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时候咱们可能要反而要增加一点增加室内湿度的措施，比如说在房间里放一盆水。这避免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比如做墙面找平的时候，不光是底层石膏也好，还是在披刮腻子也好，那么如果室内相对比较干燥的话，它水分流失速度会比较快， 容易裂。 一旦遇到墙面平整度误差大的时候，因为它的找平层会比较厚，这个时候水分挥发快的时候它就会开裂。 嗯， 所以在房间内放一盆水，就让它的挥发可以达到一个自然挥发的一个程度，不要加速挥发，就没有问题了。反而冬天施工因为室内有暖气存在，工程的施工进度还是比较好把控的。 嗯， 因为像这些湿作业都可以很快的完成。 对， 嗯， 首先干燥，而且温度也到了一定的程度， 对， 几乎是属于最好的那个温度了。 嗯， 但是这是在有暖气的前提下啊。这个高博也说了能啊，可以，但是呢能是能，不过刚刚也蔡老师也说了能装修，但是有几点要注意。我问一个问题啊，也是冬天的，比如说我你们都说了能装修没问题哈，但是我们家也有暖气来了啊，但是我们家可能会涉及从片暖我改成这个地暖，这暖气都已经来了，我还能改吗？就在供暖期间我改暖气可以吗？ 两种情况啊，一种看您家的这个暖气管线是什么样的布置方式，好多老房楼上楼下是串联的，这种就不建议您改了，因为它没有这种单独阀门，您家一关，您的那个末梢就都没有了，您的后端的这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种呢，相对比较新一点的楼房，但也不算太新啊，基本上90年代以后2000年前后可能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并联方式的话呢，每家的暖气片都有一个独立阀门，这个您把它关掉以后也不会影响邻居家的供暖， 嗯， 这个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新建楼房集中供暖一般是什么呢？它会在小区的公共楼道里边有管道井，相当于它是一个就是从管道井里面并联的方式，等于是两根管进到您家里再去分，这种就更没问题了啊。那么咱们说最原始的那种方式，如果是纯串联的暖气片，如果您非要改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建议，因为虽然技术上能达到啊，液氮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您要改的那段暖气管把它冻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有些房屋的这种暖气管路的水压是比较大的，您用液氮速冻的话，遇到水压大的这种暖气管线有可能会顶开 爆了， 顶开以后这个损失也会非常大，所以呢，如果您是串联最老式的这种暖气片的话，您就别改了，等到开春以后停暖再说。 那我再多问一个，比如说好了，那种种条件都可以达到说你自己家里把片暖改成地暖，那这个的成本会不会一下都变得特别的高？ 地暖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地暖大概每平米啊得合到 150多块钱，现在一平米150多块钱，您算一下账，您家要100平米，差不多纯地暖啊，施工费应该是在15000块钱左右啊，那么您还得有回填的费用， 对 啊，您还得就是您如果说直接在地面上铺，空间还受影响，您铺之前其实是应该把地面往下踢凿一部分的，把那个楼板的找平层全部踢掉，这样室内的高度不会损失太大。那如果把这些费用加上的话，一平米可能要合到200块钱，200多块钱啊，因为还会涉及到分水器啊，还有一些管件的费用啊，所以这个您大概计算一下。但是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花这个钱值不值嘛？啊，那个咱老说片暖，暖气片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这种散热啊不均匀。以前我记得我们家是暖气片的时候，一到冬天特愿靠着暖气片去坐着去，因为那块特暖和。但是离开那个3-5米远的地方，似乎那个位置就要稍凉一些。 不只是那些，就比如说你无论是老式暖气还是现在换成新的暖气了。时间久了，因为热气往上走嘛，所以那上头慢慢的墙黑了， 黑了，对 啊，对 对, 对，这是 会有这个问题，对， 所以好多人就没办法嘛，就上头比如盖个板， 对， 放块湿布，只能 这是它的物理特性，改变不了的啊。但是地暖好在哪儿呢？地暖相应来说，房间里面的温度就比较均衡了。你说我在那个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靠窗的地方，似乎温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其实这就直接过渡到下一个问题了啊！一会儿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咱先说冬天能不能装修。 好， 原来我们也说过冬天装修的一些好处啊，刚刚是给大家提了一醒，说冬天装修您得注意点什么，屋子里得暖和，至少50摄氏度以上啊，适合您装修。如果以下的话，有很多的装修您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好处，我记得蔡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啊，第一，这时候便宜，相对来讲便宜。第二，人工来讲，它不像夏秋两季，因为夏秋两季确实装修的人特别的多， 竞争也激烈。 对，可能呢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他可能一个工期他得跑好多房子。现在呢，到了相对来讲的淡季的时候，他可能在您家可能能用的新的啊比较用心一点吧， 就是踏实呗， 有精力 对吧？对， 做工可能更好一些。 对， 还有呢，就从它这个干湿的角度来讲，它最后做出的活可能要比夏天做出的要好。有没有秋天做的好不太好说，但是一定会比夏天做的要好一些。 对， 哎，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好，接下来咱们说第二道题，就是究竟我们在选择暖气的时候是选择地暖还是片暖还是空调。 其实我倒是觉得中央空调挺好的。 我也不喜欢中央空调，因为这三种的我都住过 啊， 都住过。原来最早的时候，你住那些老房子基本都是片暖，租房子的时候都是片暖，然后随着你挣的钱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你想换一个好一点的住，你就住到所谓的公寓里边，公寓大多数都是中央空调，啊，它也是夏天你不用安你的空调，因为夏天出冷风，冬天出热风， 对， 你听他说，哎呦特好，哎呦这个不错不错，住进去就发现它还是有问题的。现在自己的房子，肯定用的是地暖。啊，我就觉得地暖是最好的，尤其你像咱们天冷了，都说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经常跟我们说，可不能穿那破洞的裤子，尤其那秋裤得穿上啊，腿不冷了，你身上也就不冷了。实际也是这样 啊，对对对， 地暖是呢，它的热量是从下边往上走的， 从神经末梢开始， 对，所以他会觉得更好一些。啊，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地暖是最好的，其次是片暖，最不好的就是中央空调。 我的意思是中央空调你既然都安了，因为你夏天肯定得使啊，对吧，它不浪费，一举多得， 就把就做地暖的那部分钱省了， 是这样， 拿它吹热风， 而且 是一样， 不占地儿嘛。 那倒是， 对吧，你要是说好了我分体的啊，每个屋我都安一个，无论您是一匹的呀还是多大的，反正它都得在上头挂着中央空调，隐身了多好， 有点道理， 而且冷暖的又省电。 但中央空调还脏呢，是不是你时间长了你管道怎么清理 啊？啊，定期会有人呢啊，但是整体成本我觉得比地暖稍对好点。 蔡老师，学生这儿出现分歧了。 他现在是这样的， 选择哪种暖气，我看了一下，三个选项啊，地暖、片暖和空调。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电暖气啊？ 哎呀，也行。 开玩笑了啊，那个，咱们就着这个中央空调往下说啊。中央空调确实都隐藏起来了，而且咱们看好多高档酒店，其实它都是中央空调采暖。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觉得从舒适度上来说，虽然美观很美观，但是从舒适度上来说，中央空调取暖就觉得特别燥得慌。因为我现在的办公室是中央空调，解决的这个供暖问题。那一到冬天开开以后，其实房间里边会非常非常干燥，它比地暖和暖气片的那个干燥度都会高很多，而且它一直呼呼呼吹热风，其实那个风也是非常非常干燥的，所以整个人在里面就会觉得燥得慌。 就跟这个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着急穿这双袜子，然后晾完了之后袜子还没太干的时候，就拿吹风机吹这袜子，迅速就干了，就说明它首先有热风，其次呢因为有风洞的效果，它就把水分迅速抽离了， 对， 是一个道理，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舒适度上面会有影响。再一个呢，从造价上来说，其实中央空调的造价应该是在这其他两个选项里面它是最贵的。它是最贵的，因为就算两居室您装一个中央空调的话，经济允许的话，装一台中央空调没有个三四万块钱也很难下来。 那差不多。 这还只是空调的设备费和安装费。您装上以后还得考虑这个位置得做个吊顶啊。 对。 啊，风机盘管位置我得做个吊顶给它包裹上。那把这个费用再加上的话还得是个几千块钱。所以它的造价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呢，这是空调。再一个就是空调也会有电费产生。那么咱们都知道，其实实际上在热效率的转化上啊，电的成本是比那个燃气的成本是要高的， 是的， 是要高的。所以您用中央空调采暖，用空调供暖的话，您的这个供暖费可能会比您家隔壁烧天然气的这个费用要高出一块。 高博也问了，说能不能客厅用片暖，卧室用地暖？这种方式可以吗？ 都是没问题的，都是可以的。就借着这话题也可以说一下，咱们现在好多新建的商品房比如标配地暖的这种啊，您可以看一下，它在卫生间都会换成暖气片，因为卫生间的地面有些时候要那个踢凿走线铺砖，铺了地暖之后后期改造就不太好动，所以一般开发商在配地暖的房子里面都会把卫生间做成暖气片，然后房间用地暖，所以地暖和暖气片在一个居住空间里面共存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啊，说完了暖气的问题呢，接下来咱们也来说一说由于暖气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哥刚才说了，如果片暖的话，会让墙啪变黑了。说到墙呢，也会出一个选择题，大家也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究竟我应该贴壁纸还是应该刷漆呢？漆我们说是乳胶漆，我们应该用哪种呢？我觉得壁纸， 你应该先问哪个便宜啊？ 那肯定是乳胶漆便宜， 对吧？ 相对来讲 是相对。 对， 那咱先别问说哪个环保，就是哪个便宜，咱弄哪个。 你是实用派的， 对吧？ 我是花里胡哨派的。乳胶漆它就有一个单色， 可以呀。 我想弄点花纹出来，它做不出来呀。 不，可以让做墙的给你刮出那个花纹来。 那得看工人师傅的这手艺怎么样。 没问题， 别刮出来。我想要一朵菊花，最后给我刮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花的东西，是吧？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讨论啊。关于究竟在墙面您是贴壁纸还是刷乳胶漆，哪个更好一点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家装的这个期末大考啊。算小考吧，不算大考，一说大考挺紧张的，而且出的都是选择题，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来答答题，也说说您的一些经验，您会怎么选呢？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马上就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都愿

涂料似乎要比壁纸稍好一些，涂料，因为它毕竟涂料是水嘛，水兑出来的。那么壁纸其实或多或少在铺贴过程中，虽然它用到了环保胶，但是它呢，或多或少还会有一些污染。只是它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可以现在可以到忽略不计的程度了。但是壁纸的选择上有一个问题，建议大家尽量选这种纸基的壁纸，不要选那种 PVC 的合成材料的，那种可能我们看上去会漂亮一些，会有一些层次感，甚至有一些纹理摸上去很舒服，带一些凹凸造型。那这种您要是真喜欢用的话，您在客厅背景墙上用一用就可以了，千万别带到卧室里，因为带到卧室的话，它时间久了，它会有一些纤维从壁纸上释放出来，那么对您的身体来说会有一些危害。那您如果选到纸基的这种壁纸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铺贴的时候那个胶，只要挥发出去，它是没有问题的。 有关于壁纸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壁纸，因为我们家使用壁纸啊，得六七年前了，差不多这个样子。当时铺呢，就类似于向往一个这个过去我们做这个，怎么说？过去有那种歌词的那个小本本，都有吧？ 有。 那时候把喜欢的歌词，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啊，有手机，我拿出来一查就能查到了。我们把喜欢的歌词啊，全都抄在上面，然后呢，把唱这首歌的人的照片啪。贴在上边，它类似于有点像往上面贴照片似的，啪弄，先抹胶水，先刷，然后晾的差不多了，哗一弄，然后当时就说壁纸有哪点不好，里边的那个胶的成分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太有利的，但是呢，随着这个释放，你比如说您看通风啊，等等等等，它就好了。现在就五六年过去了，铺壁纸的、贴壁纸的这种方式有没有改变呢，或者说有没有进步呢？还是说其实跟之前一样？ 胶现在肯定都是环保胶，贴壁纸都环保胶，因为如果胶不环保的话，这么大面积的使用啊，贴完以后那屋子您根本进不去，所以您不用担心它用的是不环保的胶，这个每个人都能感觉出来，因为墙面刷满了胶以后，它要不环保真的是根本没法靠近的，所以胶是环保胶。技术呢，基本上还是这个技术，就是把胶滚到墙上，然后呢，不是滚到墙上啊，那个，相当于是它的基膜，不是胶。胶呢，实际上还是，涂刷到壁纸 的 背面，然后等到这个胶，像刚才小胖说的，干到一定程度，但不是完全干，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把纸贴到墙上。这个其实壁纸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哪天看腻了或者旧了，我把它撕掉，重新贴就可以了。 明白了。实际上也就是说，技术还是没问题的，而且技术呢，只能是说，通过这个师傅他的经验和阅历的提高，可能铺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可能咱们需要的这些产品，人家在保质和保量的基础上，人家在提高， 对， 所以应该也还好吧，没什么问题。 对，再一个呢，就是以前小朋友估计家里贴壁纸的时候，还是拿着那个壁纸刀在那儿裁吧， 是的， 比个尺子，现在都有专门裁壁纸的机器。那个裁哪个位置尺寸多少，然后机器一划，比壁纸刀裁切的这个精度要提升很多，因为现在有些壁纸对铺贴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对花，然后上面要跟那个吊顶或者跟石膏线对齐，下面要考虑到和踢脚线的收口问题，所以它一般裁切的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明白了。那回来我再问问漆啊，关于这油漆啊，那就是更久远之前的事了。原来刷完油漆，那天天就这是没法进人的、 辣眼睛， 真的。现在呢，听好多人说，比如说有的品牌的做了，我几天我就可以入住啊，您的家具什么我都不用换，环保性是如何达到的呢？现在漆有的叫什么水漆等等等等，说拿过去不都得拿油拌或者拿什么拌吗？ 对， 现在说和水都没问题，而且呢手放在油漆里边也不像原来说油漆不好洗，你得拿那个汽油来洗油漆，现在根本不用，拿水一冲它就掉了。那我也有疑问，那既然拿水一冲就掉了，那我家里边要反潮了，是不是这 就掉色了？ 就跟那女孩化妆突然遇见雨了，下来之后这妆花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首先一个啊，纠正一个误区，现在咱们墙面涂刷的已经不叫漆了，那个刷墙用漆的时代还是 就咱们小时候 啊， 那刷那个绿色的那个墙裙，那是油漆刷出来的。 嗯， 油漆当时多数是那个硝基漆，硝基漆的话，它的挥发会很快，然后那个味儿非常呛。 嗯， 就是你能闻到很强的这种挥发气味，那个漆对人体是有害的。啊，现在刷墙的都不是这种，都不是油性漆，我们都叫水性漆或者叫水性涂料。它是什么呢？它是太白粉和乳液再加水稀释，完全是环保的啊。有些涂料厂家到墙面涂料的厂家到什么程度呢？做活动的时候会示范，那个有个人拿起涂料到嘴里喝下去，证明是环保的。这是一种极端做法啊。多数是什么呀？多数是拿涂料刷一个那个盆，然后在里边养鱼，证明这个涂料是环保的 啊。 所以现在室内刷墙的涂料全部都是水性的，您不用有说这方面的担心。但前提条件是您一定买家庭装修用的涂料，不要买工业装修用的涂料，因为工业装修用也是涂料，也是靠水稀释，但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啊，那个因为它对成本各方面有要求，而且对于它的干燥速度其他物理特性都有要求，所以要有一些添加剂。但家用涂料您完全可以放心，是绝对环保的，是完全无毒无害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 花了， 对，是不是跳到游泳池里再上来就不认识了的这个？ 还是你有生活经验，真的是。 对对，这个呢，其实现在咱们涂料都是防水的， 嗯， 就是您去买涂料的时候，可以关注到一个指标，就是它的耐擦洗次数。现在所有涂料，其实早几年前还在强调耐擦洗次数，现在似乎都不提了。为什么？因为这已经都能达到了， 都差不多。 您天天在家那个刷墙面。我指的是洗刷墙面都没有问题，它的这个耐水性能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些偏高端的涂料还带有这个抗开裂的作用，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柔 韧 性的。 性， 对， 嗯，好，这个关于选壁纸还是叫水性漆、水性涂料啊，您自己来选啊，好与坏我们都跟您分析了。接下来呢，这道题其实是听众朋友问给我们的。啊，就是他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我呢就帮他回了回，我把两个呢利与弊啊什么都给他回了。今天呢咱们也来讨论一下，就是家具其中的一样家具，什么呢？这个衣柜。 嗯， 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小户型的朋友啊，他们家的屋子比较小，他说我要弄衣柜，究竟是选定制的好呢还是什么也好？还有呢就是一定得有柜门啊，柜门呢我是选择这种平开门还是选择这种推拉门呢？这我估计也是很多朋友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先问问哥，你要是选的话，一个衣柜啊， 嗯， 您选推拉门还是平开门？ 推拉呀。 Why？ 而且不光是推拉，我觉得造价最高的就得在这个推拉门上。据说现在最高级的除了推拉之外呢，你可以做成磨砂的。 哦， 就是如果你那地儿再大的话呢，你这磨砂的门开了以后，你进去里头，哎，可以是一个更衣室啊，据说可以那样。 这高级了 啊， 啊，是是是，我就说推拉的可能更好，因为它省地儿啊，你本来地儿都小，您再弄一开门的，那更占地儿了，那不可能。 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有人觉得推拉门省地儿， 嗯， 但是你想想啊，同样放一件衣服的净身， 嗯， 可能比如说六七十、七八十够了， 嗯。 但是你得给门，就推拉这门，一般推拉门不都得两个门吗？ 对对， 你得给这两个门留下来至少得七八公分的这么一个宽度， 差不多， 那这个宽度是不能改变的， 嗯， 这个宽度也是占地儿的，但是平开门就不会占这么多地儿，它只需要那么一两公分就够了， 安帘儿吧还是。 蔡老师， 我觉得小户型啊，首先是选定制还是选标准衣柜，建议您还是定制吧，因为定制的话对于空间利用会更充分一些，小户型的话建议选定制，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平开还是推拉，建议您要根据您现场的情况看一下，因为这两种门各有优劣吧。我其实个人感觉啊，这可能跟小胖那个观点还不太一样，跟那个维格观点相似。 你看

最简单的例子吧啊， 嗯， 你想这么珍贵的纪念钞，平时想收藏一张是不是都难？ 对 啊你就别说是十张了，而且这十张它还是连号的，就可以说是 更难了， 对，难上加难啊。因此呢，也凸显出它的珍贵与难得了。 嗯， 最后要提到的是它的发行量很稀少。 嗯， 这套猪年纪念钞珍藏册，我们的首批次发行量只有5000套啊，明显就珍贵多了。 对 啊，物以稀为贵道理，大家伙也都能明白，对吧？ 那发行量这么少，就像您说的，物以稀为贵。 嗯， 那么它的价格肯定不便宜，而且一上市，那还不就被抢光了？ 是这样的啊， 嗯， 生肖啊，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藏宝于民。 嗯， 所以这次发行价格并不高。